第106集，第四条守则。许少卿坐在路边，全情投入的不知道哭了多久。他渐渐的听到耳边有别的哭声的重声，没他本声那么大，更多的是抽泣。他还以为是自己哭多了，耳朵幻听了，憋了口气抬起头。许少卿吓了一跳，他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个人，也哭个不停。俩人对上眼睛，安里的声音大了一下，又小下去了。他的表情和声音都非常的凄凉，甚至超越了许少卿自己。许少卿一时失去了反应能力，半张着嘴，犯傻般看着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陪哭者。 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们家，我真的没想到会造成这样的后果，要不是我自作主张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我深感天理的，应该和你商量，我真没想到，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偿命。 趁安里絮叨的时候，许少卿赶紧把自己的脸都擦好。 你干什么了？ 要不是我出的这个主意，你妈就不会出事。他对小朵那么好，我对不起他。 你先擦擦，先擦擦。我爸出事儿了。谁说的？ 啊？ 你有毛病，上来就哭，吓我一跳。 安里突然尴尬，情绪慢慢收回去了。 许叔还好吧？ 好得很，你想象力可真丰富啊。 怎么是我想象力丰富了？是因为你老说我想要你爸的命，但我看你哭成那样，因为我从来没见你能哭成那样，不是要命的事，你这种人能哭成那样，所以就以为他真的。你才吓我一跳，我刚才心跳都要吓停了。那你在这哭什么呢？ 我今天小朵出院，老头还接小朵去他家养病了。怎么，周小云没跟你说啊？ 许叔接小朵去他那儿。我这几天没有联系小云，这么说你跟你爸和好了？ 那倒没有，他不认我了，说没有这样儿子。 对不起啊，都怪我，是我没办好，我说了大话，说想让你轻松点，结果却造成了这种后果。你怪我是应该的，你帮我那么多，我却一件事都帮不了你。 你为什么突然要搬家？为什么不回我信息？ 不是我突然要搬家，房主老太太家里有事要买房子，我今天是来还钥匙的。信息什么时候？刚才吗？我静音了。 搬家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搬我自己家，又不是你的家。 安里果然还是生气了。那你搬哪儿去了？ 啊？地名？我记不清了，新搬的还没记住。 放屁！36年的江城人还记不住这个？带我去看看。 安里掏手机的手停下了，他看着许少卿慢慢站起来了，退了两步。许少卿抬头看着他。安里突然撒腿跑了，许少卿愣了一会儿，他急怒攻心，也站起来追了上去。安里跑进一条小巷，许少卿也跟了进去。安里不见了， 骗我的，他就是故意搬家的，他是故意不看信息的。 许少卿觉得血液逆流，皮肤灼痛，太阳穴冲冲的响，抓住安里，一定要给他拴上个鹦鹉脚环定位器。 安里，你别想跑，你躲我，我就报警说你诈骗。 我没诈骗，我还去上班呢，我好好工作，我还钱。 果然是安里，他就在这附近。 许少卿步子迈得更大，语调更急，但是知道安里就在附近了，也就放小声了一点。 有事说事儿， 你躲什么躲啊？幼稚！你躲着我，我就找不着你家了。你只要不出了地球，我都能找着你，信不信？阿里，你赶紧的啊，快给我出来！咱俩这么大岁数了，别在这丢人。 就你自己丢人，我没有。你快回家吧。 啊，安里，我的老婆安里，你在哪儿？安全的安，鲤鱼的鲤，你在哪儿？ 其实，如果说开了，也未必就是坏事。和你爸爸好好沟通，也许是个新的开始。或者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了，但你还是要去试试啊。 发完这条以后，许少卿的声音消失了很久，外面安静了。安里想他是不是走了，就想从一捆摞起来的纸壳箱子后面站起来，手机消息回来了。 你这是给我交代什么呢？你要离开我了？ 不是，有事你找我，上刀山下火海都管用。 谁他妈让你上刀山下火海啊？是我上次说的话惹你生气了？你就是生气了吧？ 生气，确实生气，心突突了好几天，但你说的是事实，我认，所以不想再给你添堵，我以后还是把你当成恩人吧。 很久没有回信，过了一会儿， 你说你爱我呢，不爱了吗？ 你觉得我的感情是压力，影响生活，就当我不爱了吧。 安里打完这行字发送，然后他看见面前有双脚站定了，他抬头看见许少卿手机光里紧皱着的眉头，看完后就把手机关按放进衣兜里，然后他低头盯着安里，表情冷峻的吓人，安里货真价实的害怕了。 我错了，头脑简单还乱出主意，把你的生活毁了。 你搬家失联，见我就跑，就因为那天我说你了？ 许少卿拉着安里的胳膊把他拽起来，双臂撑在他身体两边的墙壁上，近距离地环住他。安里很不自在，往四周看了看。 不，搬家确实是因为人家要卖房子，信息电话我也是才看见的，但那件事确实是我办的不妥，你说我说的没错。 那天我不是真心的，我以后不说了，我再也不说了。 你可以跟我说，你为别人做了那么多，为你爸，为家庭，为我，为小朵，你做的都是好事。如果没有一个人能消解你的情绪，那你不是很可怜吗？小疯狗，你疯起来连自己都咬，你看你把你手指咬的，但你就不如骂我一顿算了。 那你还要离开我，还不告诉我你住在哪儿？说你不爱我了。 我说你对着我的时候可以随性，你可以把我当情绪垃圾桶、树洞、朋友，这是一码子事。但我要是还黏在你身边等你骂，那大概是我有病。 所以你就还是生气了啊？ 我说了我生气了呀。 那你怎么才能不生气啊？ 我已经不生气了呀。 我，阿里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话了。 那就别说了吧，我大概不会是个好对象，我知道的。 安里低下身子，从许少卿的胳膊底下钻出去，往巷子外头走。许少卿在旁边亦步亦趋地跟着。 我冷静了，我以后不会发疯了，我也不会再胡说八道了，我改。我想干脆把你拖到车上去算了，但是你看啊，我现在都没碰你，我真的改了，我冷静，我以后好好说话。 安里别着头越走越快。 你等一下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你看这个。 许少卿掏出手机按了几下给安里看，是一个备忘录，写着守则。 啊， 你看第一条，不要在相处的时候提别人，这是咱们在白港洗手间里你因为我提会所的小林生气了，所以我给自己记下来的，后来我就真的没提过吧，我是不是说话算话？ 你记这个干嘛？ 第二条，不说你这样的，那天在杨网上的别墅里吵架，你因为我说这句话生气了，于是我就记了下来，后来我也没有提过吧，我是不是说话算话？第三条，探索安里的癖好， 最近这段时间因为小朵的病情，我们都没有空。但是之前情人节你生日那天，我就…… 许少卿，你他妈还有脸提情人节？ 许少卿任由他捂着，低头打了下字，然后举着给他看。 第四条，不跟安里发火，有话好好说。 安里看着那几个字，鼻子有点酸了。许少卿突然收回手，改动了一下，再给他看。 第四条，不随便跟安里发火，有话好好说。 安里还是转身走了。 安里，你这个混蛋，你就这么容易放弃吗？我为你做的那些事你一下子都忘了吗？你怎么能因为那种屁事就不爱我了？ 不是，我帮不上你，安慰不了你，只会让你本就不太平的日子雪上加霜。我是想好好跟你过日子的，可我现在心里难受。 好好跟你过日子。 脆弱山鸡许少卿自尊的城墙再次瓦解了，里面的驻兵都潮水一样涌出去投降。 哪有，哪有那么大事儿啊？是我解决不了问题，觉得你好欺负，我说话不用负责任就乱发泄。那我知道了，现在你生气了，那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很严重，我以后就不敢说了，我不敢说了，这不就完了吗？我保证好好说话，这不就行了吗？ 我觉得你说的对。我一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 我说了我没那个意思，是我缠着你的，是我把你拖到这浑水里的，是我离不开你，把你掰弯了也非要拴住你不可。现在这一切都是我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，跟你没有关系。 不，我不应该。 有个书包上挂满厂牌标、戴着大框眼镜的中学生贴着另一侧的墙根走过去，小声叨咕了一句。 Oh my god, so gay. 徐老师，您这么演情绪就对了，用再跟您对一遍吗？ 对吻戏吧。 许少卿说着揽住安里的腰衣顶，在路灯下来了一个缠绵的吻。在随时有人经过的露天场合和一个男人接吻，这件事紧张又刺激。安里头皮蹭蹭发麻，一下子浑身上下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经过此地看到这一幕的人真是造了孽了，他想，如果是去年的自己，看见这俩男的在路上啃，肯定要闭着眼睛吃一粒草珊瑚含片才能走得过去。但此时他却不在乎别人的眼睛健康和兜里有没有含片，摒弃良知，沉沦其中了。 宝贝，这么喜欢在外面亲亲呢？ 我是害怕，你怎么一下就这么开放了，都没有过渡期？ 嗯，宝贝，咱们已经多久没去过1208了？我想你了，今天小朵出院了，庆祝一下呗。今天，我爸不要我了，你抱抱我吧，我的爱人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 猫耳 FM 独播， 南烟落秋制作， 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